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和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就刘美英先生去世一事23号发表了讣告。讣告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刘美英先生于主体105年2016年11月23号12时10分因肺癌不幸去世，享年95岁。刘美英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他遵循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崇高的爱祖国爱民族理念，为民族的繁荣昌盛和祖国的自主统一奋斗了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和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以杨亨谢同志为委员长的已故刘美英先生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公布，将已故刘美英先生的遗体安放在平壤市普通江区西长会馆。从11月24号10点到19点接待吊客，于11月25号8点出殡。